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曾几何时，小商品是大兴人放学下班必逛的地方，便宜的价格，多样的商品一直牢牢地攥着大兴居民的心。就算到了现在，我们判你一个人是不是本地大兴居民，只要问他一句小商品怎么走，一切就有了结果。在3月15号，小商品大兴人的老伙计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入驻，中国大陆首张电子发票诞生，电商衍生服务类企业聚集。2016年，新区2016年全年实现网络零售额76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比全市36%，连续4年全市占比第一名。如今，电商企业频繁主动进驻，北京最大电商聚集区在这里扎根，新区电子商务企业聚集态势明显。一个充满活力的电子商务生态圈正在荆南崛起，不断壮大。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京开高速与南五环交汇处的新媒体产业基地内，焕发着勃勃生机。在这个园区，几年前还是传统型物流企业的九州通，今年一片新气象。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消息，2017年3月15号，在很多人眼中可能代表着315消费者权益日，在一些人看来也许只是平常的一天，但是在这一天，咱们大兴的老伙计小商品就要正式腾退了。曾几何时，小商品是大兴人放学下班必逛的地方，便宜的价格，多样的商品一直牢牢地攥着大兴居民的心。就算到了现在，我们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大兴本地居民，只要问他一句小商品怎么走，一切就有了结果。15号，记者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这家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商场里，所有的店家无一例外地挂起了全场甩卖的标语，有的店家甚至已经搬离了这里。这一天来逛小商品的人很多，相信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在小商品最后的时光中淘到一些自己中意的东西。许多店家也根本不想讲价，只要顾客看中了，只要不是很低的价格，一般都可以让顾客带走。一位店家告诉记者，来这儿的大部分人都是老顾客，便宜些卖给他们也省下了搬走的力气。在这里的商户一部分搬去了901对面的吉星得意，还有一部分彻底的离开了这个行当。小商品的东西便宜，平时我们附近的居民特别喜欢来这里逛，因为大家表示小商品一没了，心里还有点没招没落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这儿买东西，觉得有些可惜，不过想一想，送走了小商品，迎来的是新区更加规划整齐的明天，心里又有了盼头。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新区电商网络零售额762亿元，连续四年全市占比第一。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入驻，中国大陆首张电子发票诞生，电商衍生服务类企业聚集。2016年，新区2016年全年实现网络零售额76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比全市36%，连续四年全市占比第一名。如今，电商企业频繁主动进驻，北京最大电商聚集区在这里扎根。新区电子商务企业聚集态势明显，一个充满活力的电子商务生态圈正在京南崛起，不断壮大。最近的一组数据显示，新区已经聚集了电子商务平台类企业67家，包括京东商城、九仙网、好药师、汤团宝贝等等；服务平台类企业42家，包括小笨鸟、物流派、调果师等等；拥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5家，电商衍生服务类企业300多家。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电商生态圈。区电商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入区的企业服务包括行政审批、落地空间、融资上市及生活服务等领域，同时推行新企业入驻绿色通道制度，优先满足区内电商企业使用需求。目前，我区已成立 CED 电商产业园区联盟，以政府引导、联盟为主体的形式，开展了一系列联盟活动。通过联盟沟通交流会、项目路演活动等，加强了联盟成员间的沟通。政府的优质服务，让越来越多的上下游电商平台、电商服务平台等蜂拥而至。仅去年一年，新区共吸引27家电子商务企业在此落户。 最近，B2B 跨境电商龙头大龙网全球总部、中国快递联盟成员天天快递华北区总部等项目纷纷向新区抛出了橄榄枝。这些项目一旦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北京 CED 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新区电商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们正在利用互联网产业政府引导基金，吸引更多电商企业，留住更多电商企业。此外，通过电商产业园区联盟，建设好 CED 电商示范园，做好京交会、电商大会等各类大型活动，帮助这些电商企业更好更快发展。针对电商市场的快速发展，新区电商人才培养也有了新的方式。2016年，新区成立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人才实训基地，提供从实训到招聘等方面的全方位一体式人才服务。去年以来，基地共培训200多名本地高校应届生。同时，新区60多家知名电商企业还为学生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招聘会上，不少应聘学生当场签订入职协议，进入企业实习。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人才实训基地的成立，把传统培训升华到理论知识加实战经验，为新区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创新等一系列人才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新区还将利用新机场和临空经济区的吸附优势，在“一带一路”规划中打造辐射京津冀的跨境电商聚集区，逐步淘汰园区传统大宗物流等落后产业，引导高端企业聚集，做好加法，逐步形成总部电商、平台电商、跨境电商、研发中心等电商产业核心环节，在京南物流基地落地生根的新局面。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京开高速与南五环交汇处的新媒体产业基地内，焕发着勃勃生机。在这个园区，几年前还是传统型物流企业的九州通，今年一片新气象。近日，记者在这里探访发现，昔日单一的医药物流企业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布局电商板块、创业孵化板块的大健康、大电商生态圈。这一切让人耳目一新。站在九州通3楼的窗口，北京九州通副总经理邓慧燕感慨良多。 对于几年前探索谋划许久的路子，他算是走对了。以前九州通以西药、中药、器械为主要经营产品，以医疗机构、批发企业、零售药店、电子商务为主要客户对象，是一家医药流通企业。邓辉燕介绍，然而医药流通企业的传统批发业务的增长空间有限，客户覆盖面低，中间的流通环节多，效率低的同时成本也在增高。于是邓慧燕决定对北京九州通进行转型升级，他着手成立北京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发展电子商务业务，走出一条医药电商的路子。依托九州通集团资源优势，通过好药师官网平台，九州通与京东、天猫、平安好医生、360等大型第三方平台展开深度合作。邓慧燕介绍，由此线下线上相结合，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电商板块是邓慧燕探索大健康、大电商生态圈所踏出的第一步。这一模式成功后，他又将目光锁定了医药健康产业的孵化这一块。可是打造什么样的孵化平台，吸引哪些企业入驻，发展怎样的模式，这一道道难题摆上了邓慧燕的桌前，成了她的头疼事儿。北京寸土寸金，我希望入驻的企业都是新兴行业，一是要符合首都定位功能，二是要比传统企业效益要高。于是邓慧燕着手成立了北京九州众创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从软硬件环境两方面入手，搭建专业孵化服务体系，建设了集现代供应链服务平台、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投融资平台、管理咨询平台、生物医药研发平台、健康管理平台为一体的六大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了全程量化跟踪陪伴式企业培养模式，提高孵化成功率。邓慧燕又将1500平米的场地改造成独特的交流推广平台，一潮客众创空间。为避免人才流失，他开展内部双创计划，鼓励员工进行创业，筛选项目并提供种子资金，进入一潮客培育。现如今，这样的创业苗圃加孵化器加加速器产业链服务体系，吸引了北京百众时代文化传媒公司、北京宏信安泰医药有限公司等50多家电子商务文化创意企业在此筑巢安家，一个大健康、大电商生态圈逐步成型，让九州通真正的通向了九州，焕发着更强的生命力。九州通的转型经验是互联网向传统物流企业渗透，以融合促创新的成功案例。今年我区还将利用传统企业产业技术优势和整合能力优势，积极推动新区现有大型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建立行业性的交易服务平台，引入针对产业闭环内的互联网孵化机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台消息，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本月起实施，省际和市际客运班次未按规定对旅客身份进行核实的，将面临最高50万元的罚款。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发布此次修订细节，其中新增了一项内容，省际市际客运班线的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起始点和中途停靠站点客运站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对旅客身份进行查验，或者对身份不明、拒绝提供身份信息的旅客提供服务的，由县级以上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于拒不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下50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从事相关道路旅客运输或者客运站经营业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有关道路旅客运输或者是客运站经营许可证件。同时， 客运班线经营者及客运站经营者对实行实名制管理所登记采集的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车信息，应当以公安机关的要求向其如实提供。对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车的信息，自采集之日起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涉及视频图像信息的，自采集之日起保存期限不得少于90天。规定中明确，客运班线经营者及客运站经营者对实行实名制管理所获得的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车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3月15号，大兴交通支队新城中队针对西红门地区的僵尸车进行了清理，有3辆车被拖走。近日，大兴交通支队加强交通违法行为的清理整治，按照3整顿2提升环堵综合整治工作要求，坚持分阶段、分重点、分地区全面整治不断推进。新城中队队长林景超介绍，15号上午，民警在西红门地区的红康路发现有3辆僵尸车，车身都已经布满灰尘，有3-4个月的时间没有动过位置，车胎已经没气，车辆附近的地面上有机油痕迹。就在民警拖动一辆小面包时，一家汽修店的老板出面称是自己停在此处的。老板自称这车是帮别人修理的，但车主还欠着他的修车钱，所以车一直停在路边，上面堆了很多的废旧轮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提交相关材料后，老板接受了处罚。而另外一辆小面和厢式货车由于无人认领，直接被拖走。民警发现这辆厢式货车使用的是假牌照，可能因此特殊情况无人敢上前认领。近日，大兴交通支队加强交通违法行为的清理整治，对于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整治，不断地打击净化交通环境，方便群众出行。 本台消息，春暖花开的季节，走出家门出游的市民日渐增多，南海子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也没有闲着。3月12号，他们在南海子公园举办了文明游园我愿意，美丽风情我先行的志愿活动。志愿者刘女士介绍，春季游园10大不文明行为经常见到，如衣冠不整、满口脏话、无序拥堵、大声喧哗等，希望通过参加志愿活动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并且带动大人们参与到良好的游园环境中，共同维护公园风景。相关负责人介绍，南海子志愿服务队始建于2014年6月，主要围绕倡导文明游园、杜绝10大不文明行为、推广南海子文化等志愿活动来开展，针对游客游园过程中出现不文明现象进行制止，带动广大游客做文明志愿旅游先行者，推广新区文明建设，了解南海子文化，协助公园为游客呈现最美一米的风景。 本台消息，大兴区魏善庄镇车站村村民王超手工焊接打造的擎天柱前2天已经完工了。打造这个擎天柱所用的材料均为废弃汽车、摩托车等零部件。目前，这座高约4米、重达1.5吨的擎天柱霸气地矗立在院子里，已经被附近的一家采摘园以30000元的价格买走。王超说：“我是一个70后，从小就喜欢变形金刚，从小又受到做汽车修理工父亲的熏陶，王超喜欢捣鼓一些零部件，20岁时便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一直到现在。” 在王超家有一间18平方米的储物间，里面摆满了零零散散的汽车零部件。去年11月的一天，王超看见自家柜子门上的荷叶后，突发灵感，想用荷叶制作一些机器人。近一个月时间，经过不断改造拼装，他打造出了这种高为15公分的小机器人。第一批做出来的几十个小机器人模型全部售出后，给王超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夏利车车头、散热器做成的擎天柱、胸膛、肚皮，摩托车的油箱变成胳膊上的肌肉，车门拆解后变成小腿。王超创作时没有图纸，因为擎天柱的结构他早已经熟记于心，把各个部件焊接在一起可是一个精细活。焊接过程中，王超十分的投入，火星溅到衣服上烧破了好几个洞，他都浑然不知。经过一番努力，这个擎天柱终于做好了，受到了大家的喜欢，而没过多久就被附近一家采摘园园主以30000元价格买走，未来会放在采摘园区门口用来招揽游客。 本台消息，春耕生产即将开始，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打造和谐的春耕生产环境，近日区农委、区种植业服务中心、区农机服务中心、气象局等多家单位一起来到安定镇进行法治宣传。这次活动以送法下乡进村庄、打假护农保春耕为主题，向过往的农民广泛宣传新种格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农业法律法规，并就如何选购种子、如何辨别真假农药等相关农业知识进行讲解，帮助农民解决春耕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据了解，春耕农忙时节，为了严防各类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农村市场，区农委还将深入农业生产和农资经营第一线，开展一系列活动，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本台记者杨颖近时猛报道。大家知道吗？不久的将来，您在飞机上吃到的航空食品，没准儿就是咱大兴自己生产的。3月15号，北京大兴中商航实基地建设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在长子营镇举行。仪式上，长子营镇分别与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和北京京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了约，这标志着长子营镇以航实为特色的临空产业副中心建设正式拉开序幕。2019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通航，而为新机场提供相关配套设施和一系列服务的临空产业区也会逐步完善。距离新机场仅有十几公里的国家级生态农业大镇长子营，在构建临空产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这次与长子营镇签约的两家航实合作伙伴都分别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又将以什么样的形式与长子营镇合作为新机场服务呢？本台记者就有关问题在签约仪式上进行了采访。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总裁韩征辉： 第一个呢，就是要跟这个咱们长子营镇要统一做一个整个的这个航实基地的发展规划。第二步工作呢，就是展开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招商引资的工作。第三步呢，是围绕着这个航实基地和长子营镇落户的这些农业企业，我们根据它每一个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特点，来制定我们中商所对它的服务的方案。那么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核心。那么中商所呢，实际上是两大有力的平台，一个呢就是交易平台，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金融服务平台。那么根据我们这两个核心这个作为纽带呢，为咱们落户到这个航实基地的这些企业提供这样的服务，既有咱们这个长子营镇所吸引过来的这些客户啊这些企业，也有我们为长子营所进行的推广和招商引资的这样的企业。那么如果说我有销路，但是呢我可能在这个资金回笼上啊，或者在投入的生产周期上对资金有一定的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中商所可以根据它生产经营的特点来为它来制定专门的集中服务的方案啊，这样的话呢，这是来体现我们中商所在这里发挥的一个作用。 另一家与长子营镇签约的是北京京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它将为京津冀及杭石提供全程可追溯的新鲜、安全、营养、高效、生态的蔬菜。根据协议，京农集团将全面引进荷兰智慧玻璃温室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种植技术，建成集智慧农业、示范农业、科教农业、观光农业、儿童以及青少年农业体验为主的园区。北京京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崔长青向记者介绍， 签约完了以后呢，主要是做玻璃温室这个建造的这个设计，大概在7月份左右，最晚不晚过于9月份就要进场这个进行这个安装的建造了，用这么一年的时间，应该说是明年这会儿的时候基本就建造这个完毕了。种植期呢，我们大概选择的是明年的8月份，农副产品啊，它的销售的黄金呢还是在冬季，就是春节的那个前后，所以这样呢，我们从8月份开始种植，从这个10月份，整个的种植呢，应该说，在国外我们看的这个品种啊，小的番茄串的番茄，1平米每个种植季应该是30公斤，大的番茄呢，每年的这个种植季呢应该是60到70公斤这么一个种植的量。13万平米这个开始种植以后，能够整个供应北京市蔬菜高端市场的一个供应。 北京大兴中商杭石基地建设合作伙伴的签约会为长子营镇的发展带来些什么呢？长子营镇党委书记张辉介绍说， 打造这个杭石基地，实际上我是按4个基地在打造，一个是育苗基地，一个是种植基地，一个是加工基地，一个是互联网加总部基地。实际上今天这签约这块呢，像我们育苗基地啊和种植基地，包括加工基地，这整个是我们农业范畴的，现在已经推动起来了。因为我们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用我们这点土地就是作为杭石基地这样农产品就能够提供我们杭石基地的供应了。所以我们今天跟中商的合作，实际上和中商合作是搭的一个战略平台，我要用它的金融授信服务，针对于我们杭石的企业要给予金融服务的，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亮点，也是我们杭石基地建设的一个亮点。其次的话呢，用中商的它的这个线上线下资源，包括它的整体的食品产业类的这个资源，要控制这个国内和国际的杭石的成品和半成品，我们要实现从地域向空间概念的转变的话，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借助央企这个平台来打造我们的一个交易平台啊，既有金融服务，我还要有交易平台。 长子营镇党委书记张辉表示，与京农集团的签约将会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 那么京农的来就弥补了我们镇域产业结构调整这块的空白，实际上我们最终实现了安全监管是一方面，我最终还要实现老百姓，因为有了杭石的概念，我们地区的农产品的附加值的提高，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这是也是我们最终目的。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不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 生四季不变。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3-5月。